今日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七章，我是会读出一至五节。以色列人在多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阿干取了多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艾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想去窥探那地，他们就去窥探艾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艾城人面前逃跑了。艾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士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我们今天很高兴是有远在温哥华的洪顺强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的题目是转胜为败的尴尬。 好，弟兄姊妹平安。好，在心里呢又见到你们了。 OK， 相信呢都是一个很宝贵的时刻，因为我们可以呢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思想他的说话，可以来到领受神给我们的真是指引去走人生的路。我一直呢都讲这个约书亚记很多次了，是不是？特别呢上一次讲到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知道约书亚记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呢进迦南地。在整个的进程里面呢，我们看到神呢怎样来对透过以色列人来对跟随神，来对将这些历史来写低，使我们能够呢得着提醒，得着教训。特别进迦南地，我们说是跟我们做基督徒十分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迦南地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进入神的丰盛里面，其实来到新约的时候，神都是这样来给我们有耶稣基督带来的丰盛的生命。所以进迦南地其实就是进入神给我们的应许丰盛的里面。我们怎样能够走一条丰盛人生的路呢？即是看约书亚记，其实都是很多方面给我们有不同的教导和提醒的。我们看了六章了，是不是？第一章就讲到神的吩咐，叫我以色列人进这个迦南。第二章呢就看到信心那个重要。而在当中记载拉合他是得到一个神喜悦的信心。还有呢跟着呢就要有行动了，所以就要什么凭信去过河。过完河之后要立石纪念，然之后呢重新你要同神建立一个新更新的关系。咁跟住呢打第一场仗啦，系咪？第一场仗打乜嘢？就系面对耶利哥。耶利多，耶利哥系一个好坚固嘅城，但系呢因着神佢自己嘅能力带领呢，一下子就不费吹灰之力呢就将耶利哥打赢咗啦，系咪？咁好啦，咁应该呢按理由呢就是哇，第一场咁难打嘅仗应该系长驱直入㗎啦嘛，因为已经打赢咗啦，系咪呀？所以当我哋睇到第七章嘅时候，我哋都会嚟一个惊讶。呢、这个惊讶就係头先呢我所读嘅圣经话俾我哋听，以色列人要打第二个二场仗，呢场仗就係打艾城嘅仗。打艾城嘅仗嘅时候，你发觉到圣经话俾我哋听乜嘢？点不知呢在第五节话俾我听，艾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然之后追赶佢哋，一路追赶到士巴林，咁啊跟住杀埋佢哋嘅时候呢，民众嘅心呢就消化。当你读咗呢几次圣经嘅时候，会唔会个心都我哋叫 set 咗落嚟呢？因为点解咁荣耀咁得胜嘅一场仗，竟然呢打第二场仗嘅时候呢即係输得咁惨，係咪？咁所以今日当我哋睇呢段圣经嘅时候，我就睇到好似我哋有胜仗，但係点解呢度记载有败仗呢？喺当中有啲咩提醒呢？ 因为圣经去记载呢啲嘅时候咧，并唔系咧就系话俾我哋听，佢打败仗咁简单，但系背后咧有好多嘅尴尬喺当中。尤其是咧，当我哋睇翻打艾城嘅时候，呢一场嘅仗其实系咪好容易啊？其实好容易嘅，因为点解咧？圣经咧，头先我哋读嘅时候话俾我哋听乜嘢？当啲探子嚟到窥探呢个艾城嘅时候，翻嚟嘅时候，话俾约书亚听：啊，打艾城啊，好易打嘅啫，唔使所有人都上去，记唔记得啊？我哋打呢、这个以色列人打呢个耶利哥嘅时候咧，全城嘅人都要上去嘅吓。但呢一次咧，竟然佢话咩？只要2-3千人就去打就得咯喎吓。所以咧，佢哋睇嘅就系咩？因为人也那里的人少啊嘛，系咪啊？相对嚟讲，哇！呢啲探子亦都系好有把握，系咪啊？因为佢哋话得噶啦，掂噶啦，2-3千人就打得掂噶啦。谁不知点样啊？谁不知头先我哋所读嘅就系被击杀啦，被追赶啦，系嘛？民众嘅心就消化啊。所以当我哋睇到呢度嘅时候，一定都会问啦啊，点解咧？其实7章第一节嘅时候开始咗已经咧，将嗰个嘅重点话俾我哋听啦。因为7章第一节话咩啊？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啊，然之后咧一路去好清楚讲到边一个喺当灭嘅物上高犯咗罪啦，就系、是、呢个加米嘅儿子亚干取了当灭嘅物啊。呢节圣经咧就引发呢一场嘅败仗啦。我哋要回想一下。进城之前，即系话耶利哥城啊，当我哋打呢场仗嘅时候，第6章嘅时候话俾我哋听乜嘢？神嘅吩咐好清楚，佢话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神要佢哋将所有嘢毁灭。咁啊，上次我解释过啦，啊，今次唔讲啦，啊，咁但系当我哋睇翻呢个命令嘅时候，有冇遵行啊？好似絕大部分都進行喎，係咪啊？只有好似亞干啊呢個以色列人咧犯咗罪，咁所以咧就令到呢一場仗咧就打敗啦。咁我哋會問啦，問乜嘢？一個人犯罪，點解會帶嚟全體以色列人嘅戰敗？我呢個思想係好值得我哋喺。跟随主，特别喺一间教会里边，喺一个群体里边，有阵时候我哋都需要一个好严重嘅反省。咦？点解我哋做一个事工，或者系点解我哋咧处理一件事咧处理得唔好，不得已仲衰咗啊？又或者咧啊，令到教会弟兄姊妹你嘅心都消化咧啊？所以会唔会真系里边我哋睇到有问题咧？而呢个问题，原来不需要很多人的，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亚干一个人犯罪呢，就带来整个以色列人的民心消化。所以我们就要看回前因后果了。约书亚记第6章第18节，除了神吩咐他们不可以拿当灭之物之外呢，他就解释了，他说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乜嘢啊？呢两个咩字啊？全营喎，睇唔到啊？使全营受咒诅，呢度两次嘅重复啊！全营、啊、所以咧，亚干犯罪唔系一个人嘅事，系会连累啊！咁而呢个连累就好大嘅提醒啦，因为个人嘅犯罪原来系会连累人嘅。啊，如果你咁，你思想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是不是？我会问了，个人的犯罪会不会真的连累影响我们人呢？当然会啦，至单到第一样东西，影响什么？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当你做了一些东西不好的时候，不是神喜欢，或者犯了罪的时候，你的心会怎样？忐忑不安的，是不是？你呢排灵修唔好啊，又冇心机灵修，又甚至要埋怨神嘅时候，咁结果系咩咧？啊，结果唔系神受亏损，结果系你自己就觉得，唉， 真的不开心，是不是啊？还觉得什么？还觉得好像跟神很远，都不知道神理不理我，或者呢会不会刑罚我，啊，如果这样想就好一点，是不是？那就立刻回转头了，啊，但有时候呢，即可能不懂回转头的时候，就更加越走越远，是不是？就好像浪子一样，啊，在爸爸家几好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什么都有，是不是？他回转头的时候回想爸爸什么都有，为什么我要这样走出来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拿了爸爸的产业怎么样？越走越远，啊，走到远处，怕死爸爸找到他，是不是？有时候青年人就是这样，是不是？最好呢就出去住，我有自由，但是呢这样有危险在当中，是不是？所以个人的犯罪是真的会影响自己和神的关系。不单止是这样，你看到很多个案，甚至都影响了连累了自己的家庭。这里有很多东西讲的，我相信呢你们在美国都应该看到很多这些影响家庭的犯罪的问题，是不是？不用问，不用说什么，吸毒啦，是不是？就已经呢令到个家庭呢就可以破碎了。另外一样华人呢最容易犯的呢就是什么？赌博咯，是吧？在你身边有没有人赌钱啊？有没有啊？有啊，是不是？如果有些未信主的人，你看到他赌钱的时候呢，真的他们都很落魄的，是不是？有些人整间屋都卖了，几惨呢，是不是？所以真的个人犯罪影响很多，但是再扩大的看的时候，甚至影响了教会，会不会啊？都会，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对看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原来我是很重要的，你很重要的，可以影响教会的。你想想，如果你灵性不好的时候，教会都在你了嘛，是不是？那都会什么记挂，都会什么，甚至看到你又不肯回转头，那就怎么样？更加的会影响他们真的那个的所以呢喜乐在当中了，是不是？所以呢更加会着紧了，甚至有些人呢做些事不好，那么不懂处理的时候呢又连累埋其他人，那么变得呢又即是那个连累又很大了，那么当然啦，如果你看回影响社会是更加不好啦，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看回美国很多的新闻，其实很多的个人犯罪呢都影响社会的，尤其是呢美国最出名是什么？犯罪就是枪击案嘛，是不是？来不来一单，来不来一单，哇，都整个社会都震撼的，是不是？有时候听到哇，我们这个小城啊，从来都没有枪击的，突然间哇杀了人，那你说是不是真的整个社会都不安了，是不是？人搞到都不敢出门口。所以当我们想这件不是小事来的，尤其是当我们从这个宏观去看的时候，看回昔日亚当夏娃的犯罪，原来就影响我们全人类了。因为为什么？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一起读，他说正好像罪藉着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神来的，所以死就临到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看不到啊？今天我们一问为什么会有死亡啊？那我们不是只是追溯到就是说啊好自然哦，生老病就是死，是不是？但是其实一点都不自然，因为生几好呢，是不是？一路这样生下去，青春不老，青春常驻，好不好啊？当然好啦，会不会啊？当然不会啦，是不是？那为什么会老呢，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想想，咦，这个是一个什么？好像是我们叫做退化的过程，不是进化，是不是？生出来就要挣扎，又越来越什么退化了，去到80岁的时候更加残了，是不是？进入这个所谓这个冬天的季节了， OK。咁原来当我哋想下死亡嘅临到，原来就是由创世纪第三章开始，是咪啊？神吩咐亚当夏娃唔好食个禁果嘅时候，佢哋食咗，第一时间嘅死亡就是灵性嘅死亡啦嘛，系咪啊？因为睇到佢哋匿埋，亚当夏娃唔敢去见神，咁啊同昔日同神同行共话，好唔同啦。 咁所以佢哋匿埋嘅时候就话帮你听咩？佢已经同神有一个隔绝咯。所以呢个死唔单止系咩肉身嘅死，如果佢哋继续带住呢一个罪嚟到进入永恒里边咧，佢就永恒嘅死咯，系咪啊？唔单止有肉身嘅死，亦都有灵性嘅死，有永恒嘅死。今日我哋都睇到真系呢一个嘅现象啊！所以咧，每一个人都好似逃不过死亡，系咪？所以今日当我哋睇翻呢个罪的公价乃是死嘅时候，唔系好多人犯罪开始嘅，系由一个人犯罪，因为亚当夏娃就系代表咩啊？人类啊嘛，呢个犯罪嘅种子种咗入人里边嘅时候，以后嗰啲嘅后裔就要面对死亡啦。咁呢个系好可怕嘅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又提醒我哋，佢话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加拉太书又再讲，同样系话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相信咧喺当中姊妹们咧一定好明白咩叫做面教发起嚟啦。有冇整个蛋糕啊？我知道你哋好多人都系高手嚟嘅，系咪啊？我问你啦，整一盘蛋糕，使唔使落一斤发粉啊？使唔使啊？一斤喎，一斤嘅发粉喎，梗系唔使啦。浩牧师，你真系搞错啦！一兜蛋糕啊，使唔使咁多啊？唔使嘅，系咪啊？一啲咁多就够啦嘛。咁其实就系、是。即系圣经咁讲，就话俾我哋听，系啊，一啲面教如果系指呢啲嘅罪过、罪恶嘅时候，就会影响全团嘅、哦。所以一个不信嘅人如果喺教会里边，佢一路会传发呢啲嘅不信嘅信息，有阵时候就会影响乜嘢？影响教会嘅人嘅信心、哦。所以今日当我哋睇翻当时嘅以色列人。佢系知唔知道亚干犯罪咧？圣经话俾我听，佢哋唔知道嘅。点解我哋打完耶利哥一打艾城就会失败咧？明明二三千人上去就打得赢噶啦，但系点解知打输咧？甚至到乜嘢？甚至我睇圣经嘅时候，约书亚都困惑、哦，因为我哋知道呢个时候系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噶嘛，系咪？作为一个领袖。佢睇到點樣打贏耶利哥嘅時候，佢好有信心就繼續打落去噶啦，應該係咪啊？點不知打輸翻嚟嘅時候，哇！你睇唔睇到約書亞嘅反應啊？正話俾我聽，約書亞便撕裂衣服啊，他和以色列人的長老把灰撒在頭上，哇！整個帶領嘅團隊約書亞同埋長老都乜嘢啊？哇！都好傷心。好难过，佢哋嘅困惑系咩啊？哇，神啊，点解会系咁噶？我哋输咗喺呢啲咁少嘅人嘅面前，仲要逃跑，咁我哋就被杀，咁仲有啲咩可讲啊？我谂言下之意，可能心里边咧就谂下神啊，你话带领我哋入迦南地得丰盛嘅地土喎，帮助我哋可以咧嚟到去打胜仗嘅，但系点解而家好似？打败仗咁样样，所以当约书亚一路去表达佢嘅困惑嘅时候咧，圣经咧就都唔即系避讳咁嚟不避讳咁嚟对讲到约书亚佢嘅心情。佢话约书亚话迦南人和这地一切嘅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名大名要怎样样呢？约书亚的困惑更加是令到他担心乜嘢？哇！我哋是神拣选的，而家输咗，咁啊，神的名是怎样啊？系受亏损，因为点解？哇！迦南人话你好巴闭咩？你的神好巴闭咩？能不能够带你啊？能不能够救你啊？而家我哋都打赢你啦，睇唔睇到啊？咁呢一个影响咧系好大，所以约书亚的困惑咧系更加。嚟到去即系觉得好不安嘅吓，所以谂翻呢场仗咁样战败嘅时候，就要点啊？就要揾乜嘢？揾出路啦，系咪啊？所以有时候我哋做一样嘢做得唔好，或者系咧失败咗， 咁我哋要点啊？唔好净系停留喺失败，要点啊？要揾出路先得噶，系咪啊？我哋广东人一句就系唔好撇啊！有冇试过撇过啊？啊，唔知点样讲撇呢个字啦，系嘛？啊，即系搭咗落嚟，唉，就搭喺度啦，咁唔得噶，要起身噶嘛，系咪啊？唔可以一直咁撇落去噶嘛？你灵性唔好嘅时候，唔可以一直咁嚟到越走越远，越撇噶嘛？越撇只会越咩？越糟糕噶，系咪啊？咁所以要揾出路啦。当我睇圣经嘅时候，圣经里边俾唔俾到我哋有出路啊？好清楚俾到我哋有出路喎，因为咧，当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咧，第一件事就系咩啊？跪讨神前，因为喺约书亚记呢个第七章第六节话俾我听咩啊？约书亚就喺耶和华嘅约柜前，咁约柜前即系神嘅同在啦，啊，俯伏在地，直到晚上啊！你睇下约书亚祈祷好迫切系咪啊？佢话爱在哇！佢直头将嗰啲嘅感叹嚟到表达出嚟，系咪？然之后佢话主啊，就呼求主吓。咁呢一种嘅跪祷面前，其实就系一个好重要嘅出路。当我哋遇着难处、遇着失败、遇着呢啲嘅所谓咧，我哋唔顺境嘅时候，我哋应该点啊？应该停落嚟，跪喺神面前去仰望神，因为神前嘅祷告正系咩啊？正是我们找出路的这个第一步，是非常之最重要的，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做得嘢做得不好，那我们有时候找其他的方法，那这个都是好的，是不是？找这样找那样，找一些的看看有什么弥补的一些的可以行的，那我们真的会这样。但是在属灵的生命的追求里面，反而这个功课我们需要学的就是不如安静下来先来祈祷。神啊，这件事为什么会临到我们身上呢？神啊，为什么我做这件事不顺利呢？甚至到失败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去思想的。就好像一直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很多的教训或者很多提醒都是告诉我们，我哋喺呢个失落嘅当中要点啊？要仰望神，要去到神面前去祈祷。我几中意诗篇第四十二篇嘅，因为有时候你嘅心系会忧闷嘅，会烦躁。但系呢篇嘅诗篇时时都提醒我，佢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点啊？称赞他。我们的出路就是仰望神，去到神的面前去思想祂，去求祂来的施恩。不单止四十二篇，跟住下来的四十三篇都是这样。祂有很多的冤屈，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这篇的诗篇可能都很啱以色列人。神啊，为什么我们被艾城的人打败呢？咁啊，求你伸冤啊，求你咧，你去为我哋辩屈。咁然之后咧，诗人话咩？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你睇唔睇到啊？当你祈祷嘅时候，你可以求神有力量啊。然之后又点啊？哇，神啊，你唔系爱我嘅咩？点解你抌低我啊？点解我而家咧输咗啊？咁啊？咁其实有时候我哋会即係会咁，甚至到呢将我哋有少少埋怨嘅心呢都话俾神听，係咪？其实当然呢个唔係神嘅问题啦，都係我哋嘅问题啦。咁所以诗人呢，佢一直去祈祷嘅时候就点呀？就得着出路咯。因为四十三篇第四节就好快话俾我听乜嘢，一齐读佢话乜嘢？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看到啊，佢前面嗰度咧好多叽哩咕噜，好多呢啲埋怨嘅声音，或者甚至咧好似同神又讲数咁样，系咪？咁但系当佢真真正正跪喺神面前，去到神嘅坛，即系话祷告啦，祷告个坛啦，去到边个神啊？原来佢睇到呢个神系赐喜乐嘅神，唔系忧闷嘅神，所以 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得着什么？得着力量，得着帮助了。诗篇实在太多这些例子了，是不是？那你自己慢慢回来呢，如果你灵性低谷的时候，看看诗篇是挺好的。十八章第六节说什么？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怎样呼求，是不是？然后呢，他从圣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怎样入了他的什么？他的耳，是不是？所以神会不会不听我们祈祷啊？不会，神是会听我们祈祷。至于他应不应允我们所求呢，就要听神的说话了，是不是？我们但是呢，起码我们祈祷的时候呢，神是听的，而且他会指引我们。打仗的时候是真的需要求问神的，因为打仗这场是一场属灵的争战，不得已是面对什么？是面对仇敌的，是不是？面对这个迦南人这么凶悍，这么恶，更加需要什么？求问神了。就好像诗篇二十七篇第十一节说，耶和华求你指引我你的道路，为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什么？平坦的道路。所以如果你觉得哎呀呢排好似有魔鬼嘅攻击，好多嘢好似好唔掂咁嘅时候呢，会唔会就係更加需要咩去面对呢场属灵嘅争战去求问神呢？诗篇第38篇话，耶和华我等候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我随时会跌倒，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这个呢就係、是诗人去经历过呢啲嘅属灵争战里面呢跌倒嗰种嘅滋味，然之后呢佢话我要等候神，我要仰望神，因为神呢必应允我。所以呢呢、这个呢就唔多讲啦。咁所以你哋今日能够可以为弟兄姊妹祈祷，为教会守望呢係非常之重要嘅。甚至有人话咦係喎，睇返祈祷呢件事嘅时候，探子同埋约书亚都冇求问神喎。因为呢个探子睇完呢个艾城之后，佢就话：，哎，得啦，掂啦，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够攻取艾城。咁约书亚又点啊？约书亚即系同样都系圣经话俾你听，好啦，二三千人，你拣二三千人上去搞掂噶嘛。咁有啲人话系啊，探子约书亚都冇求问神，会唔会呢个背后亦都系俾我哋有一个提醒呢？咁當然啦，最主要嘅原因唔係淨係佢哋冇求問神嘅，最主要原因係咩呀？最主要原因就係佢哋嚟到去當中有人犯咗罪。如果我哋專心仰望耶和華嘅時候呢，唔係依靠自己聰明就揾到呢個答案啦。所以箴言書話俾我聽咩？你要專心去仰望神，喺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所以今日当我哋睇艾城被呢、这个真系约书亚嗰啲嘅百姓嚟到去哀求话，点解输喺佢哋面前嘅时候咧，佢就祈祷啦。咁啊，仲有唔单止系神前祈祷，祈祷完之后就仲要点啊？仲要听神嘅吩咐，因为第约书亚第七章第十节，耶和华就即刻嚟对约书亚讲嘢啦。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唔系净系一味就咁求，仲要谂下，神有啲乜嘢教导呢？有啲咩指引呢？有啲乜嘢嘅启示呢？甚至到喺当时候，系咪？咁所以当约书亚一听到嘅时候呢，就好着紧去谂同神倾偈嘅时候，听翻神嘅启指示啦。所以今日当我们走人生的路的时候，我们面对有不同的难处，甚至要失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想想神的说话当中有什么的教导了。过往我这样做这件事的时候，合不合乎神的心意呢？其实在看回艾城之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了，因为神很清楚指示约书亚，告诉他什么？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这个盟约就是告诉他们，我早不是吩咐过你们的，你们不要拿当灭的物嘛，是不是？但是呢以色列人怎样？他是什么？拿了当灭的物， 又偷窃，又行诡诈，甚至咧收埋喺佢哋嘅家具里边，哇，点解咁清楚啊？梗系啦，神要光照人，一定好清楚嘅，系咪？冇得走鸡啊！咁所以神嘅指示系好清楚，同埋咧好透彻嘅啊！当我哋能够可以听到神嘅指示嘅时候，就应该点啊？就应该遵行咯，系咪啊？因为神教我哋行翻啱嘅时候就点啊？就可以得福噶啦啊！就好似咧整个嘅呢一个生命记话俾以色列人听，你要入迦南地嘅时候，你要遵行佢嘅说话。咁你睇生命记咧，摩西点解要重复嗰啲嘅即系律例典章诫命嘅时候咧？就系、其实个目的就系咩？希望以色列人遵行神嘅说话，然之后咧，佢哋入到迦南地嘅时候咧，亦都咩啊？能够得福咯啊！咁但系亚干犯咗罪咁点啊？神又指示佢哋啦。第七章第十二节，佢话：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点啊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哇！嗰、那个严重性就好大啦吓、啊。所以当我睇翻神嘅指示嘅时候咧，原来系好清楚要除灭呢啲当灭嘅物。然之后第十三节又重复，以色列人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所以呢、这个一而再嘅提醒只手，就话俾我哋听乜嘢？要打呢场属灵嘅仗，先嚟到咩啊？去除灭呢啲当灭嘅物啦、啊，但系我哋谂下，入迦南有几多人啊？当时被数点嘅。因为有民数记数点入迦南嘅人有几多啊嘛，系咪啊？佢系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嘅约有60万，哇！净系打仗60万，即系都系男丁啦，系咪啊？咁仲有太太咧，仲有仔女咧，都唔止生一个啦。以色列人系咪啊？哇！数埋都好多好多啊！话可能即系都200万人，有啲人话系咪？哇！200万人啊，出埃及哇！再经过40年，然之后咧，哇！而家喺当中有人攞咗咩啊？当灭嘅物喎，咁我谂即系几难揾翻揾呢个人出嚟喎。你觉唔觉得难啊？啊！200万人当中，佢话你有人去攞咗耶利哥里边嗰啲嘅当灭嘅物，咁啊真系好难。好似喺人睇嚟点啊？亚干犯咗罪。人不知点啊，鬼不觉哦啊！好多时候人犯罪会唔会咁啊？我犯咗罪冇人知啊，啊系咪啊？哇，谁不知唔系、哦？原来有方法就是、听神嘅指示，神就指示出嚟揾到呢个人，点揾啊？神就吩咐约书亚，你要话俾你。呢啲嘅以色列人听，你哋要按支派近前嚟，然之后咧抽签，一个一个支派嚟去抽，又话所取的支派中要按着宗族，跟住咧就按着宗族去抽签，跟住抽咧抽到加撒，加撒里边咧一路抽，抽着人丁，哇，加撒都好大噶嘛，成大棚人系咪啊？一个祠堂都好，好虚陷噶嘛，系咪啊？咁啊，但系咧。点都知一个一个都点啊？冇走鸡喎啊！一冇走鸡嘅时候，呢、这个就系咩？喺神嘅指示底下，你点样匿埋都好，神都揾到你出嚟噶。啊，你点样黑暗隐藏都好，神都可以咩嘢嚟到去揭示噶。啊，你睇下耶利米书17:9点讲啊？一齐读，佢话咩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咁呢句说话，我相信你都好认同嘅，系咪啊？哇，我哋心里边嘅问题，真系边一个识透呢？咁啊，但系咧，第十节话咩啊？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做的做事的结果点啊？报应他喎，系咪啊？咁所以今日我哋睇翻神嘅指示。是很清楚不得已，都是很透彻的，连一个人他都可以找出来的。 然之后咧，圣经话俾我听咩？被取嘅人有当灭嘅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点啊，必被火焚烧。啊，甚至咧，神咧指示翻，叫嗰人出嚟不得已。啊，佢拥有晒所有当灭嘅物，同埋佢所拥有嘅可能同佢关嘅人啊，有关人等一齐涉案嘅，就要被火咩啊焚烧啊，睇唔睇到啊？OK， 咁所以啊，如果唔听神嘅指示，咁啊怪唔得，调翻转头就系后果严重咯，系嘛？艾城打败啊，我哋睇到一个例子啦，系咪？但系当你睇翻转头嘅时候啊，或者系睇翻圣经嘅时候，利未记第十章话俾我哋听，亚伦嘅儿子拿亚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乜嘢？献上燔火啊！啊，是耶和华点啊？没有吩咐他们的神要佢哋呢啲嘅祭司献呢个嘅啊火嘅时候，献香嘅时候咧点啊？系要从圣殿里边攞火噶嘛？唔可以乜嘢啊？加上自己嘅心意噶嘛？所以圣经话俾我听咩？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把他们消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哇！即死喎。咁你话严唔严重啊？真系好严重啊，系咪啊？啊，当我哋睇呢一个嘅圣经，后来就提醒亚伦同埋呢一个佢嘅后裔啦，话俾我听：你嘅后裔最紧要做咩？一定要记住，你哋要分别出嚟噶，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嚟。然之后话咩啊？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藉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神嚟到拣选以色列人嘅时候，好想又话俾你听，你系被分别出嚟噶，分别为圣嚟到成为神嘅子民，嚟到为神要做见证。所以要咩啊？就要听神嘅指示，教训，跟随主，以至到咧你行得正嘅时候咧，就能够影响周围嘅人。所以今日当我们走人生的路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神指示的时候，就真的需要时时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监察了。诗篇139篇，我们一起读好吗？一起读它是什么？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知道我哋嘅心思意念真系冇人知，但系神知嘅。咁所以我哋需要咩？神监察，神监察完之后就话俾我哋听边样嘢好，边样嘢唔好。咁我哋就应该点啊？唔好行嗰啲唔好噶咯，系咪？然之后咧就跟住好嘅神嘅指示去行。嗱，咁就系神嘅自己嘅心意啦。所以听神嘅指示系几咁重要咧？系咪啊？好啦。神指示咗之后，就俾以色列人应该有出路噶咯，系咪啊？但系指示还指示，仲要咩啊？仲要执行噶嘛，系咪啊？教咗你唔执行，咁呢个系咪我哋人好多时候嘅问题啊？话俾你听啦，你唔应该咁做啦，你仲系咁做，咁啊点啊？咁啊结果你广东话一句咩啊？抵死咯，系咪咁啊？就好似我成日。提亚当夏娃犯罪，佢哋一定都会话我抵死噶，因为点解？系因为早就神话俾我听唔好食禁果啦嘛，蛇引诱我嘅时候，我都知道啊嘛，唔好食啊嘛，但系我又要食，咁你话唔系嗰两个字啊？嗰两个字系咩？抵死咯，系咪啊？咁所以咧就要对付啦，唔系净系停留喺抵死，要对付喎，系咪啊？咁啊对付点对付啊？咁啊？约书亚记第七章又好精彩喎，有几样嘢。第一样点啊？揾出罪源先啊？点样揾啊？咁头先我哋都大约已经系讲过少少啦，系咪啊？咁但系呢个仔细啲讲就系真系喎。咁啊，每一个支派真系要嚟到去抽签嚟到去揾，一路揾，哇，揾得几仔细喎，不过好快嘅应该系咪啊？跌一跌嗰个球民嘅签就已经得噶咯，系咪啊？咁一个一个近前嚟咯，哇！呢度即系好触目惊心啊，系咪啊？圣经话咩？一个一个近前嚟喎，你谂下，如果全个恩福家要揾一个人出嚟， 哇，边一个嚟做咗呢件事啊？唔好嘅，咁啊要揾嘅时候，咁啊都容易好多啦，系咪啊？啊，但系哇，如果要排队排到你嘅时候，哇，你就知道自己做错咗啦，啊，咁你嘅心会点啊？应该哇，快快走出嚟先啦，唔使揾啦，系我啦，咁系咪啊？因为你知道一个一个排队就冇得走鸡噶嘛，但系谁不知咧，呢一个阿干佢冇自投罗网先喎，系咪啊？啊，佢系点啊？啊，佢就点啊？醒话俾佢听，要抽出嚟先至认喎，系咪啊？阿干点啊？终于点啊？被咩啊？被找出来啦，系咪啊？咁啊，约书亚就同佢讲啦：，喂，阿干，我劝你将荣耀归俾神，向佢认罪。啊，你究竟做咗啲咩嘢？不可向我隐瞒啊！然之后咧，叫阿干咩？嚟到去认罪啊，供出嚟啊，系咪佢做噶啦？咁啊，当时候真系阿干冇先企出嚟认罪先，系揾到嘅时候，约书亚就指佢出嚟，你快啲嚟话俾我哋听发生咩事啊！呢个就俾我谂到旧约啊一个例子，唔系新约一个例子啦。马太福音26章嘅时候咧，耶稣佢喺呢一个逾越节嘅最后晚餐嘅时候咧，佢话咩嘢？当吃嘅时候咧，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点啊？要点啊？要卖我了喎！12个门徒，有一个要卖耶稣，容唔容易揾出嚟啊？其实都好容易啫，系咪啊？大家12个人成日都朝夕相对，咁啊差唔多系咪啊？咁应该都知道边一个，都系佢噶啦咁啊。但系我哋另外睇另外圣经嘅时候咧，圣经话俾我听，佢唔知道边一个吓，唔知道边个，即系话换句话讲咧，呢、这个出卖耶稣嘅事系好暗地里边做噶啦嘛，系咪啊？咁啊，暗地里边计策划噶嘛。咁我哋知道犹大点暗地里边去揾嗰啲嘅祭司啊文士啊，咁嚟去商讨点样嚟到卖耶稣啊嘛，系咪啊？哇，佢哋一早紧张喎，啊，佢哋紧张系好嘅，因为圣经话咩？他们就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佢是我吗？一个一个问咁啊。咁耶稣都有答佢哋嘅话，系咪啊？但系去到卖耶稣嘅犹大，啊，有耶呢、这个亦都问耶稣，哦，哇！即系佢都扮嘢扮得几好啊！你哋问耶稣系咪我啊？系咪我啊？吓，啊，佢又问下啦，吓，啊，系咪我啊？啊，耶稣话你说的是，这个当然系好细声同佢讲啦。啊，如果唔系其他11个门徒啊，捉住犹大，即系砌佢一餐都似，系咪啊？啊，咁啊冇砌佢不得已，最重。真系走咗出去，真系卖耶稣啊！食呢个逾节晚餐，咁啊呢个真系好快脆就走咗出去咧，嚟到去通风报信啊！耶稣喺边度系咪？咁所以咧要睇到犹大嗰种嘅诡诈系咪啊？啊！你哋话问耶稣，我又问下啊！耶稣讲咗，你就系、是、佢都唔咩唔知死嘅啊！仲要咩一意孤行去卖耶稣，所以。因此我要问一下，有啲嘢发生嘅时候，或者系喺我哋人生里边，我哋要问一下，我哋系咪出卖主嘅人咧？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提醒，系咪啊？有冇啲嘢我系连累咗人嘅咧？我成为一个咩啊？一个绊倒人嘅人咧？咁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提醒。因为圣经里面事实上有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有破口就有危险啊，就好像这个城墙那样，是不是有破口，哇，那些人就不用爬那么高了，敌人是吧，就可以呢，就是一下子就可以跳进来了啊。以西结书骂以色列人都是这样指出他们的问题，就是什么，你们当中有破口 啊，哇，你们好像呢有先知，但系咧圣经话咩啊？你哋嘅先知好像荒场中嘅狐狸啊！即系话咧冇能力嘅，即系好水皮嘅，冇上去堵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人重修城垣，使他们当耶和华嘅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以色列人又即系呢度被提醒嘅时候，话俾我哋听咩嘢？ 他们当中有破口，所以会怪不得呢，就打很多场仗打输咯，是不是？那这点呢就不用多讲了，你看士师记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去看这个破口的时候，神就要怎样，要找出来，找出来成为一个要对付的地方，要实质上呢要来对什么，要处理了。所以以色列书二十二章嗰度提醒人，我在他们当中寻找一个人呢，重修成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听到啊？哇！原来以色列人犯罪得咁严重，以至到要亡国，系因为点解？哇！好似全民都真系已经系真系系落喺呢啲嘅即系咩？罪恶的当中，远离神的当中，找不到人去堵塞破口。当然这个是 in general 的讲法，当然也有些仍然都有好像以西结这些的先知，耶利米这些的先知来对为神去堵塞破口，但整体上高已经惹神愤怒了，是不是？所以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我们学习什么？补上生命的破口，写下精彩故事，所以在我们这个的一起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你知道呢，不是你一个人去追求的，是要怎样？希望大家一起去追求，你追求得好，但别人追求得不够的时候，你要帮下他，是吗？甚至别人软弱跌倒的时候，你要怎样？你更加去扶持他，是吗？所以今天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的时候告诉我们，对付罪恶先来找出罪源，先究竟个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我都要找到了，第七章的十九至二十三节呢，我会给一个短句，就是重组罪案。什么叫重组罪案？约书亚就捉了阿干出来之后呢，他就问他了，喂，你快点好交代啦，你怎样做这件事的？咁点啊？咁啊冇得唔交代啦，因为已经咩啊？已经被揾咗出嚟啦嘛，系咪啊？揾咗出嚟嘅时候就要咩啊？死死地去认啦，系咪啊？咁但系约书亚要去即系讲翻一件事出嚟系点样嘅？于是咧，阿干就一路从实招嚟啦。然之后喺第二十一节，佢点讲啊？我在战利品中看见一件美丽嘅衣服，就拎咗嚟啦。同埋咧又有咩嘢？哇！仲有一条重570克嘅金条，我又因贪爱这些物件，然之后咧，跟住就将佢哋拿去拎啦，喐手啦，跟住咧喐手咗之后，又惊人知道啦。现在埋藏在我帐篷的地里，银子在底下。哇！你睇唔睇到呢个重组罪案咧系好透彻噶？圣经咁记落嚟咧有意思喎。咁我问下你啦。你睇新聞嘅時候，有冇耐唔耐就睇到一啲重組罪案嘅呢啲咁嘅再即係記錄啊？有冇啊？有喎，係咪啊？你睇又如果你上電視嘅時候，有一個電視台好似話係專係睇嗰啲嘅罪案點樣嚟到執行，甚至咧點樣嚟到整個過程咧，好詳細咁嚟對話俾人聽。當然啦，呢個佢哋就係話證據確鑿啦，最主要嘅目的係咪啊？咁但係當我哋從屬靈嘅角度去睇重組罪案嘅時候，就唔係淨係揾出呢啲嘅證據確鑿喎，仲最緊要係咩啊？最緊要就係重組罪案係有提醒嘅，提醒乜嘢？阿干從看見開始就犯罪啦！哇，睇見有美麗嘅衣服喎，所以就點啊？要提醒我哋咩？小心我哋眼咯，系咪啊？我哋眼睇到啲嘢唔应该睇嘅，就唔好睇啦，系咪啊？吸引咗你犯罪嘅，所以嗰样嘢未必一定系罪嚟嘅。譬如话你见到哇，橱窗里边有好靓嘅衣服，有好靓嘅装饰品，咁啊呢啲未系犯罪嘅，但系可能继续落去咧，就系从个心开始嘅时候就弊啦，心里就起贪念啦。哇，咁靓，咁靓又点啊？真系要攞啦，系咪啊？所以小心我哋嘅心，系咪啊？睇完之后，哇，冇钱啊，偷咯，小偷咪咁啦，系咪啊？咁啊，于是喐喐手啦， 喐手拿去，所以亦都要小心我哋咩一举一动啦。哇！所以每一个重组对案罪案嗰个记载嘅动作咧，或者系呢一个嘅嗰点咧，都系提醒我哋犯罪之后就隐藏啦。咁啊，其实就提醒我哋咩？你真系犯咗罪之后，唔好隐藏啦，做一点喺神面前认罪悔改。咁你话几好咧？系咪啊？认完罪之后就一身轻啊，再重新再嚟嘅，就唔好俾佢时时喺度控诉住，成为一种嘅压力，成为一种重担啦，系咪啊？就好似过去好多人咧，一路话，唉、哎，我匿埋咗十几廿年啦，都冇一日开心嘅，因为咧成日怕人捉，成日怕咧即系嚟到去嚟到去咧受审，系咪啊？咁所以呢个重组罪案咧就要咩？需要喺神面前，特别我哋神嘅儿女就系点啊？喺神面前显露出嚟。跟住咧，嗰啲以色列人就将咩啊亚干啊，将佢收埋嘅嘢咧，真系佢藏埋嘅喺帐篷当中拿出嚟，带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面前，摆在耶和华面前啦，系咪啊？唔系净系单单摆在人面前，仲要系咩啊？喺神面前啊，然之后点啊？咁啊，最后就系一定对付罪恶嘅彻底消罪啦，系嘛？呢、这个彻底消罪，我相信咧都唔需要多讲啦，因为圣经话俾我听乜嘢啊？我哋要点啊？啊，将佢所有嘅带到亚各谷啊，因为呢啲咧就系、得罪咗耶和华嘅嘢嚟噶嘛，系咪啊？圣经话俾我听，唔单止包括嗰啲金子银子，仲包括咩啊？亚干嘅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你话使唔使咁啊？啊，如果咁样记载嘅时候，即系话俾我听乜嘢啊？嗰个彻底啦。你話啊乜阿光嘅兒女都有份嘅咩？啊，咁我相信佢哋知道喎，因為聖經話俾我聽唔會因父殺子噶嘛，所以可能就係一家人其實就係隱藏罪惡，所以就都要咩啊帶到亞各谷去，咁呢個連累咧相當於嚴重啦，係咪啊？咁啊，於是咧就聖經話俾我聽乜嘢？第25章。我一起读这个讲，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们怎么受连累。于是怎么以色列人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怎么焚烧他所有的。这个真是好多人怕，是吗？但是圣经就是话俾我听，真的要彻底消罪，就好似昔日摩西见到以色列人竟然拜金牛犊的时候，哇！真是怒发冲冠啊！真的系咪啊？一手就将因为法版诶，啲人唔应该嘅，真系太唔开心啊！连法版都抌碎咗，你哋都唔系遵行耶和华律法嘅啊！咁啊，所以咧就呢个法版被打烂啦。咁啊，但系跟住话。将所有用这个来铸这个牛犊的都要烧焚烧，而且呢磨得粉碎，撒在水上面，叫以色列人喝，即是说呢要很彻底的要完全呢即不出现的，连那些粉末都要什么都要消灭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彻底消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经为什么会有时候记载一啲好觸目驚心嘅一啲嘅例子啦，有次初期教會嘅時候，阿拿利亞、撒菲拉佢哋要奉獻，話我哋奉獻曬啦，其實佢哋冇奉獻曬嘅，留低自己一啲用，嚟到彼得面前，彼得就睇到聖靈嘅感動，這個阿拿利亞就被聖靈被神擊打斷了氣，斷了氣之後，佢老婆又嚟咯，又話我哋都係奉獻曬啦，佢唔知道老公嗰陣時候死咗嘛，咁但係點不知咧？呢、这個阿拿尼亞彼得就話：你跟埋你老公啦，咁啊，咁嗰個妻子就亦都係咩啊？立刻斷氣。咁呢個都係俾我哋睇到咧，一個聖潔嘅教會開始嘅時候咧，係梗係要更加徹底啦，係咪啊？所以今日當我哋回想翻我哋同人拆偶像嘅時候咧，牧師都幫人拆好多次嘅偶像啦嚇。我哋就要點啊？除滅所有嘅偶像。咁啊，當然打爛佢啦，打爛啲偶像嘅時候小心啦，係嘛？佛公仔啊， 啊，有啲咩你拜过啊？啊，咁应该打烂喎。你呢、這个你可能嗱拎住一个话啊，我呢个关公哇好贵噶咁啊。咁但系你当偶像嘅时候都要打烂噶咯，即系唔留一点痕迹啊嘛，系咪啊？但系我呢度要提一提咧，符咒都要清除、啊。有啲人真系我拆偶像嘅时候咧，将啲符咧贴周围贴噶嘛，系咪啊？甚至我要问啊，你嘅身上高有冇？一啲嘅符咒啊，有啲人真係將一個紙仔接咗之後咧，好似啲叫紙仔咧，就攝咗落腰帶喎。因為點解？隨時出街嘅時候，隨時都有符咒保護佢嘛。咁啊，將啲符咒都要搣爛佢，或者係撕爛佢，得第二仲要燒咗佢啊。咁啊，有時候我哋仲問深入多少少，喂，你嘅心裏邊有冇一啲嘅符咒啊？你知唔知啊？有啲人咧，原來咧。俾啲人去落符咒嘅時候咧，嗰啲人教佢，你可以將啲符咒咧貼喺空間嘅喎，你貼咗喺埲牆，好似冇嘅，但係其實有喺嗰度嘅。咁你都要咩啊？奉主耶穌嘅名，將呢啲嘅符咒拎走喎。咁所以其實幾徹底喎，係咪啊？所以其實今日阿乾呢個犯罪要徹底嘅處理咧，都俾我哋睇到喺我哋人生裏邊有啲唔好嘅嘢嘅時候咧，我哋要徹底點啊？去清除佢啊！因为圣经话俾我听咩？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一齐读啊！所以你们要点啊？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乜嘢邪恶啊！所以圣经就不断提醒我哋追求成圣嘅时候，就要脱去一切污秽同埋盈余嘅邪恶。因为信咗耶稣之后，我哋仍然点啊？仍然有一个旧嘅思想。或者過去舊人的影響噶嘛，係咪啊？雖然我哋有新人在我哋裏邊，但係我哋過往幾十年啊，真係好多咧，所謂呢個世俗嘅嘢啊，啊嗰啲嘅情慾啊，嗰啲嘅俗世嘅觀念啊，有時候都不斷影響我哋噶嘛，係咪啊？咁所以更加要咩啊？啊，佢好似彼得話俾我聽咧，要拆除佢，雅各話俾我聽，除去佢哋啊。所以你心中仲有冇偶像啊？你心中仲有冇啲罪惡要對付啊？圣经都是这样来到彻底告诉我们，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对付罪恶不要延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指示了约书亚之后，约书亚怎么清早就起来，一清早起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近前来取出来的是亚是犹大支派等等，就最后呢找了亚干出来、所以、这个清早有意思、所以我一早起身的时候点啊，去亲近神都好有意思，系咪啊？求神洁净我哋，求神咧引导我哋，指示我哋今日点样嚟到跟随佢。所以我哋睇到呢一个嘅转胜为败嘅尴尬，就系呢几点啦。战败咗要揾出出路，揾完出路之后要实质上去对付罪恶，然之后咧好得意嘅。啊！寫到最後一句，第七章二十六節，原來有一個尷尬喺當中喎，係點樣啊？一齊讀，眾人在亞乾身上堆成一大堆咩啊？石頭係咪啊？直傳到今日，於是耶和華轉意，不發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亞各谷，就是連累的意思，直到點啊？直到今日，听到啊？啊，点解神要啊吩咐以色列人将石头堆喺呢啲嘅烧咗嘅亚干嘅面前咧？嘅上边咧，就因为咩啊？其实就引以为鉴啊，俾人咩啊？成日睇到哇，呢个亚干就系咁犯罪，连累咗我哋啦。咁所以今日你睇约书亚记嘅时候都。幾好好幾堆石頭嘅喎，每一堆石頭就都係紀念一件事喎，都好有意思係嘛？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咩？有呢啲石頭嘅時候，就有尷尬，就有提醒。今日都係我哋讀聖經嘅時候，讀到呢啲嘅提醒嘅時候，其實都係好似一堆石頭咁樣，見證咩嘢？見證我哋去追求神嘅時候，真係要點啊？要合神心意喎，係咪啊？咁所以我哋追求咩啊？求神陶造我哋嘅生命。以致我哋嘅生命系更加丰盛，好唔好啊？所以我请AV 嘅播一首诗歌，陶造我生命。我哋唱呢首诗歌结束。一齐嚟唱咯！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跟前的时候，我们其实很蒙福，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你用主耶稣的救恩来到洁净我们，将我们买赎回来，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恩典很大。但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有时候会遇着试探，会遇着过往我们很多旧有的思想，我们的欲念去影响我们人生的追求，我们所处理的方法有时候都很世俗，我们更加的看到魔鬼撒旦这个世界，敌神的世界很多的影响，使到我们有时候走人生的路都会有失败，都会有软弱，甚至要跌倒。我们需要在你面前真的看阿干那个失败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在当中有的提醒，使我们能够真的好像圣经所讲，真的要焚烧所有这些的当灭的物，然后堆起石头。所以我们的心灵真的需要你焚烧，使到我们能够可以被炼净，使我们能够可以知道怎样按你的心意来进行的时候，你就从真的在天上加给我们力量，再有力咁嚟对面对我哋嘅人生，你提升我哋嘅灵，祝福教会，祝福我哋每一个，听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